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梨园金曲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京剧《游六殿》，蓝文云扮演刘青啼。 小生母连生，打从仙山而来，奉了师父吴之命，去到阴曹地府探望我母刘氏亲戚，看前面已是丰都城，待我接速前往。先生奉了师父长官带引我向前，这一长官小生稽首 啊，这一小师傅，你到此何事啊？ 小生母连生，打从仙山而来，探望我母刘氏亲戚，烦老长官带小生问过。 阎君怪罪，小鬼吃罪不起呀， 行过方便吧？ 不能行此方便呢。 方便方便吧？ 不能行此方便呢。 我拿你头疼，俺骂你八米红。 好好好，你且回避，待我问人来。 多谢长官。 得众归功。今有木莲森寻找他母刘氏亲戚，有折叠大话啊！ 小师父有一刘氏亲戚，他的儿子不叫木莲森，叫什么大萝卜。 干是腐萝卜。 腐萝卜。 范老长官将我母亲带一上城楼，容我母子相见。 燕军怪罪，小鬼吃罪不起呀， 请过方便吧。 不能行此方便呢， 我拿你头疼，俺骂你八米红。 好好好，各众贵族将刘氏亲戚口狠咽活插上尘来。 臣啊 要地主来人称，娘扯到阴曹国宝一幕后，有谁接我到阴曹，早晚见我手地时，这蓬头盖面那披甲带锁头盘的银杆，等活是我采的枝头，而求佛子娘娘他就也不枉为呀、娘我就盼儿在心头、儿啊，我儿哀求长官将为娘放之都城，母子也好相见尊命 啊。长官，烦劳长官将我母亲放出城来，容我母子相见。 吃苦 辛苦方便吧。 嘿，得众贵族将刘氏亲戚放出城来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蓝文云等演出的京剧《游六殿》。